Die Schätzbarkeit der Wahrheit. Thank you. Oh, Thank you. Thank you. Freunde machen, so gern den Mann und den 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清新淡雅。